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足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欢迎您收听由莫人飞演播的有声小说。狼月，作者小小村落九，第1集。初九，北国冰雪飘飘，隐没在银色雪海中的一群海棠花微微一颤，然后随地抖落，暗红色的花瓣坠落的一地，这是过早开放的花朵，也注定了它要在冰雪中夭折。点点红色的花瓣染红在皑皑白雪中，煞是耀眼。看花的人微微一颤，叹息说，可惜了，这一片不同寻常的海棠，白色的球袍将它的身影融入在这片冰雪中，唯有那一头肆意飘洒的黑色长发倾泻在五日的光晕下，他轻轻地踏过那些花瓣，然后转身引入雪海之中。雪地上的海棠突然染出斑驳的血色，一滴滴坠落在雪面上。他突然皱了皱眉头，暗叹有人进了狼月，然后沿着地上的血迹寻去。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传来一阵女人痛苦的呻吟声，他断定受伤的人就躲藏在里面，然后躬身走了进去。洞里的温度有些稍许暖和，一个女子俯身倒在洞内的石块上，血从她的肩上流出，满地都是。他走过去将她的身体翻过来，一张月牙般宁静清秀的脸庞映入他的眼前。好明媚的女人，他心底暗自惊叹着。女人全身都是黑色的装束，手中紧握着的剑突然向他刺出防卫的一击。他正专注地查看着她身上的伤口，这一剑来得太过意外，让他毫无防备。没想到一个受伤的女人还能爆发出如此力道的一剑来，剑身划破她的左臂，血顿时从他的白色衣服上滚滚流出。他没有表情的仍在关注着他身上那道伤口，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是狼月的剑。那铁青色的剑头上赫然刻住着狼月二字。他没有想到这个人竟未曾躲避，反而将他背后的剑头拔出，然后对他说，不要担心，我为你上药，剑上有毒。这一句简单的话突然飘入他冰雪一般的心中，他只觉得自己全身都为他的手指而放松下来。朦胧中他感觉到他为他除去了身上的第一件衣服，然后是最后一件贴身的单衣。原本处于防备状态的他突然不知怎么的就突然放松下来，他俯身下去 张开嘴含住了他的伤口，为他吸出伤口上的毒血，然后从身上取出一瓶解药，将他的身体轻轻依偎在自己的怀中，再将药粉抖落在手心，用干净修长的手指蘸了少许药粉涂抹在他的伤口上。他能感觉到他冰凉的指尖从身上划过，他是第一个触摸到自己身体的男人，他的手指温柔而灵巧，他闭上眼能感觉得到他的剑法高超，他一定是个用剑的高手，应该没事了。他边为他仔细的涂抹解药，边安慰地对他说，从他口中呼出来的热气爬上他敏感的耳后，他的声音令他感到些许温暖，这样一个陌生的男人竟然可以让他不安的心突然安稳下来，这怀抱好温暖，令人感觉如此安稳，他竟然有一种想要就这样一辈子依偎在他怀里的感觉。这种奇妙的感觉让他紧握着剑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剑滚落在地上，然后再无知觉。大雪飘飘，一间破庙里，连夜赶路回浮云宫的三个师兄弟正在避雪，只见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三人便升起了一堆火暖身。青师兄，你要是有本事就去杀了慕容雪，好为我们浮云宫争回这个面子。冷冽的火光旁，三师弟元芳默默地说道，这话冰冷冷的刺激秦柯的心里，他何尝不想铲除狼月脚为浮云宫争面子，身为浮云宫的大弟子，铲除狼月是他的首任，可是这狼月脚是何等的厉害，浮云宫连同无双宫坚持了4年的时间都没办法将狼月脚驱除中原，就更别说铲平狼月脚了。他哀叹一声，将搁在火堆旁暖着的酒壶抬起一饮而尽。二师弟董冠飞摇摇头叹道，江湖都说江湖人性难测，没想到这次武林盟主大会上众派竟然以我镇守山州不利，不能铲平狼月脚的入侵，而将师父从进雪人中扇了出来，无双宫那帮人还说什么是我浮云宫办事不利，不然单凭他一宫之力早将狼月脚铲出中原了，不仅如此还放出话来要替代我们浮云宫在山州的位置，真没想到他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哼，替代，他们有能力替代得了吗？除了他们的左右护法叶金红和叶玲玲有些本事之外，无双宫哪里是我们浮云宫的对手？三师弟元芳不服气地说着，说完用力地把一颗石子抛入火堆中。说到叶金红，秦柯的眉头不由微微一纵，眼中马上浮现起那伏在马背上美丽惊艳的女人来。叶金红，童冠飞起身大叫， 嘿，什么叶金红叶琳琅的，不就是两个黄毛丫头吗？ 哪个叶金红，前两次狼月伏击还不是秦师兄把他从山洞里救出来的，要不是秦师兄他恐怕早就死了。 秦柯摇摇头，那一次若不是他误中了狼月的埋伏，也许我们就能一起歼灭狼月了。 元芳听这话就更来气，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师父今年入选的事情反正是没指望了，我们浮云宫到底哪天才能出头成为武林第一？ 秦柯摇摇头， 三师弟，凡事不可太急进，太凡求第一者都会被折，可是我们浮云宫一个堂堂武林大帮，为什么就不能出人头地做第一呢？为什么第一永远要让给别人做，让自己受欺负？ 童冠飞点点头， 三师弟说的对， 堂堂男儿就敢敢为人先，凭什么我们福音宫就不能做武林中的第一？师父苦苦经营福音宫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出人头地，能让福音宫在江湖中有声有色吗？ 师父庄上剑是个极静的人，这么多年来的确能为在江湖中立足做了不少努力，这点身为浮云宫大师兄的秦科是最清楚不过。 突然庙宇外赶来一辆黑色斗篷的马车，车子在门外缓缓停下，从里面传出一阵女子轻柔的询问声： 请问里面的可是浮云宫的秦科、童冠飞、元芳三位师兄们？ 三人提剑起身。 正是。 这时车内的人才伸出一只雪白的玉腕，将帘子掀起，兰芷如花，人还未出，一股暗哑的兰香早已随着风雪冰凉的味道吹了进来。只见里面探出一个雪白玉足、粉雕玉琢的美人来，来人一袭淡蓝色的夜袭球袍，月光之下晃着隐隐之光，依着莲花碎步缓缓向他们走来。正当三人都为他娇柔的美貌所惊叹时，却见他突然伸手抱拳，缓缓说道： 我是无双宫的右护法叶琳琅，此次奉公主之命前来拜会福音宫的三位师兄们。 这个叶琳琅美貌精华，绝对不亚于上次同去狼月的无双宫左护法叶惊鸿。两人虽然不是同生姐妹，但却被无双公主北冥青红培养成了得力的左右护法。传闻中左护法叶惊鸿武功超群，而右护法叶琳琅则精通医术和摄魂术，是个能读懂人心的女人。当她一对漆黑如夜的眸子从三人眼前划过时，三人的心中同时都感觉到一阵荡漾，几乎都要被她的美貌给折服倒。只见叶玲珑抿嘴微微一笑： 公主命我前来向浮云宫解释有关外界的一些谣传，以免两宫产生误会。无双宫与浮云宫联手铲除狼月这么多年都没传过什么纷争，然而此次外界传闻无双宫意图独大，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无双宫并没有在背后说过浮云宫的任何不是，无双宫与浮云宫本来就同气连枝，所以误会纯属谣传。这次公主为表达诚意，特地通知琳琅前来向浮云宫的师兄报个喜讯。 元芳挠挠头，哈哈一笑： 哈哈，难不成无双公主又准备把宫里那个师妹嫁到我们浮云宫来？ 在江湖中，门派间为了表示友好，两派弟子相互间联姻是很正常的事，而无双宫这些年也的确将宫里的不少美貌弟子嫁给了浮云宫，所以两宫之间的友好才能维持到今天。如今两宫之间出现争执，用联姻自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个不用叶琳琅开口，三人也已心知肚明。童冠飞的妻子叶梅也就是无双宫的弟子，大师兄秦科本来也有机会与无双宫的女弟子联姻，只因为师父庄上剑没有答应而错过。其实浮云公主也自有打算，就是将自己的女儿梦蝶嫁给青稞，将来好让她继承浮云公主的位置。元芳此次想，如果真是两宫联姻，算算也该轮到她了吧，于是忍不住先问了出来。果然见叶琳琅微微点头一笑： 哼，元芳师兄说的没错，这次公主有意经本宫的第一护法叶惊鸿下嫁给浮云宫的师兄。 此话一开， 三人都是目瞪口呆呀。他们万万没有猜到无双宫这次要联姻的对象竟然会是他们的第一护法叶金红。 啊，元芳吓得舔了舔嘴，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好福气，一颗心只想往外蹦。秦科也不敢相信地问他， 叶金红。 叶琳琅点点头， 没错，公主为表诚意，也为了日后两宫能同心协力铲除冷月，决定将第一护法下嫁给福音 宫。元芳摇摇头，赞叹： 无双宫这次可真是大手笔，竟然将镇宫之宝都送给我们福音宫来。看来无双宫并没有独揽山中的想法，我们差点中了那些小人的毒计。 叶琳琅点点头： 没错，还请各位师兄们明鉴，琳琅稍后也会将这个消息传给福云公主。 童冠飞不解地问：可是这次福云宫联姻的对象到底是谁？ 叶琳琅摇摇头： 还要看你们师父福云公主是怎么安排的啦。不管怎么样，我们无双宫届时都会奉上丰厚的嫁妆，如果没什么事，琳琅就先告辞了。 叶琳琅走后，只留下浮云宫的三个师兄师弟们一阵诧异了。 怎么会这样？太奇怪了。 青柯微皱起眉头说道，他万万没想到北冥秋红会将自己的第一爱将用来联姻。 呵呵，秦师兄，如果师父有一将妻室没嫁给你，那你就高抬贵手把叶金红让给我吧。 元芳嬉笑着说。 童冠飞冷冷一笑： 哼，叶金红，无双宫的第一护法，你拿得下吗？ 这次元芳不服气地站起说： 我武功固然没他厉害，可是若论武功的话，浮云宫里谁能是他的对手？再说你有了大嫂叶梅，呵呵，咱们秦师兄也早被师父选做女婿的人了，呵呵呵，整个福音宫不就我一人有资格拿下这匹胭脂马了吗？ 他说完高高的跳到供桌上面，摇晃着双脚显摆起来。 童冠飞摇摇头： 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你说就算是以联姻也轮不到用叶金红这一招啊。 秦柯点点头： 我也觉得不对劲。 元芳可不想这么多，咧着嘴哈哈大笑： 哈哈哈，别想了别想了，反正是好事砸到头上来了。 一想到叶金红那推荐怒眉的美艳样，心里就七上八下个乱个不停。 秦柯， 突然庙门外又传来一阵女子的叫唤声，三人同时回过头看去，只见外面的风雪中立着一个人，他全身都是黑色斗篷，独自一人孤傲地站在风雪中，月光刚好照在他低沉的脸上，一张樱花一般美艳的红唇微微放着光，三人见到他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 叶金红， 叶金红黑色的斗篷掩盖住了他清秀的一双眼眸，纤长的睫毛显得阴郁，只见他抬起头来冰冷冷地对秦柯说： 我希望联姻的人能是你。 叶金红此话一出，三人又是一阵吃惊。秦柯不解： 为什么？ 叶金红没有再看他，转身固执地离开。 等等，叶金红！ 秦柯叫着追了出去。 秦师兄！ 后面童冠飞、元芳大叫着，但秦柯却没有再回头来看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追向只身踏入风雪里的叶金红。 你能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吗？ 秦柯叫住了这个风雪中的冷厉女子。叶金红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背影中他仰头看了一下天空，然后回过身来看着他说， 如果说为什么你曾经救过我，嫁给救我一命的人也算是一种偿还。 偿还？你愿意用你的婚姻来偿还吗？秦柯质疑地问他。 这次他没再说话。 你不是那样的人，起码我认识的叶景红不是那样的人，不会对任何人任何事屈服。从小我就听过关于你的传说，你和叶琳琅两个是无双宫里的传奇，师父早早就告诉我们，无双宫唯一的骄傲就是你们姐妹俩，将来就是你们的世界，现在属于你们的世界到了，可是你为什么会？ 叶金红淡然的冷冷一笑，秦师兄，你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吗？那么我是怎么样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凡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夜会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人间贪欲自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造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待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绝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游，风萧萧人渺渺，山中草，爱恨的淡淡滋味随风飘。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待忘。

这也是解决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 叶金红说完转身看向他，秦柯摇摇头， 早日将狼月交铲除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可是为了铲除狼月，即便嫁给不爱的人你也愿意吗？ 我愿意。他说完再次决绝地转身离去。 看着远去的叶金红，秦柯的心突然一阵揪痛。她是一个不懂爱的女人，也正因此她才能成为第一护法，这是否是她的悲哀？ 那一次那个身受重伤的她，那个伏在马背上楚楚动人的她，不知在她心里纠缠了多少个夜晚。 叶金红，我会娶你的，我秦柯这一辈子只会娶你。 秦柯不知从哪里跑出的勇气，对着风雪中离去的人影大声叫喊。这一次他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畅快感，如同多年来压抑在他心头的那些愤恨都喷发出来一样爽快。 回到浮云宫之后，秦柯就立刻将想法告诉了师父庄上剑。 你说什么？你要娶叶金红？ 庄上剑大惊地看着眼前的大弟子秦柯。 没错，师父，弟子要娶叶金红。 秦柯一再确认。庄上剑万万没想到，这次会是秦柯自己主动说出来。他印象中的大弟子秦柯是个沉静沉稳的人，可是这次他明明知道自己有意将爱女梦蝶嫁给他，却还要执意去娶无双宫的叶金红。 秦师兄，难道那天叶金红跟你说了什么？是不是他要你这么做的？ 元芳突然想到那天在破庙里叶金红的惊人举动。 秦柯知道元芳想要替自己开脱，但他并没有顺水推舟的接受，反而双腿跪倒地上对庄上剑说道， 师父，不关叶金红的事，其实弟子和他的缘分早就定下了，那次伏击狼月教是弟子在山洞里找到了他，并带他回到无双宫，那个时候起在弟子的心里就已经有这个女人。 什么？你？ 庄上剑怒气上涌，举着手指怒斥。 元芳见情况不妙，立马上前帮忙说话， 师父，其实这次无双宫有诚意把第一护法拿出来和我们浮云宫联姻，如果我们不能找个合适的人选匹配的话，只怕会失礼于对方，浮云宫到时候也会成为江湖中的笑柄。我认为秦师兄之所以会这么做，无非是为师父你着想，又不想让师父左右为难，所以才做了这个罪人。 童冠飞也点头看向师父说， 三师弟说的没错，我也觉得即便秦师兄不主动提出联姻，最后这个问题也要让师父你为难。再说梦蝶七师妹是我们浮云宫的宝贝，将来浮云宫铲平狼月便有江湖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浮云宫的凌波仙子有哪个江湖豪杰不想慕名来取？ 庄上剑点点头，然后又严肃地对三个弟子说道， 这件事为师自有打算，元芳，你去把你七师妹叫来。 是师父。 元芳听到这知道大师兄的事有戏了，忍不住右手拍了拍秦柯的肩膀，然后挤眉弄眼地跳了出去。 庄上剑看在眼里直摇头啊， 这个元芳怎么就是长不稳重呢？ 哎，看来我们浮云宫的弟子真是一个不如一个，本来以为柯儿你是浮云宫这最有前途的一个，可现在看来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你们呐统统都被无双宫的那些个师姐妹们搞得神魂颠倒的。 师父，无双宫本来就女弟子居多， 咱们浮云宫正好缺女弟子，这正是天生的一对互补啊。哈哈，叶梅她不也是无双宫的吗？师父你不也常常夸她的吗？ 童冠飞立马说道。 叶梅这孩子的确不错，自从蝶儿的娘病故这两年来，一直都是叶梅陪在梦蝶身边，他对蝶儿倒是疼心疼肺的，听说他们已经私下结拜为姐妹了。要说无双宫的女弟子，叶梅我是第一个放心。 秦科见师父对无双宫的女弟子并没有成见，心中也安稳了许多，满脸喜悦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这一下正好被庄上剑瞧了个正着，他马上吹胡子瞪眼的大叫： 其他的我可未必就能放心。 师父，秦科正想再说什么，却被庄上剑立马打住。 好了可儿，叶金红现在好像还不是你的什么人吧，你就这么帮他说话了，是不是将来他要倒戈相向来对付师父，你也会立马帮他？ 师父，秦科当然不是这样的人，秦科终身都是浮云宫人，浮云宫就是我的家，师父你就是我的父亲，浮云宫的师兄弟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绝不会背叛浮云宫的。 庄上剑微笑着点点头。 浮云宫的弟子们什么都不让我放心，但说到情义二字倒是让我绝对的放心。我庄上剑执掌浮云宫这么多年，宫里还没出现过背叛师门的先例，你们师兄弟几个情义深重，我倒是看在眼里的。 说完看了看秦科又道： 科儿，你随为师来一趟。 秦科点头起身： 是师父。 师徒二人一起踱步到了浮云宫身后的湖边，看着偌大的一个湖面平静地延伸到一望无际的远方，庄上剑不由轻叹一声： 英雄何为英雄，可儿你虽然深得为师的真传，样样都可以成为浮云宫师兄师弟们的榜样，可唯独一个情字让师父放心不下。从小你就和梦蝶玩在一块儿，蝶儿有什么事也是第一个找你秦师兄，为师原本以为你们自小青梅竹马本是天生一对的，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你，谁知道人世里最难看透的就是一个情字，师父还是没能猜对你们各自的心意。看来情情爱爱的事不能光看表面，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你真要娶无双宫的叶金红，师父也会成全你的。这是师父还不明白这个与你相见不多的叶金红到底有什么魔力，能比得上和你青梅竹马的梦蝶。 师父，情爱的事也许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只是我有想要保护他的冲动。 什么？你说保护叶金红？他堂堂无双宫的第一护法还需要你来保护？ 师父，如同你所说，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那次弟子救他回来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他坚强之下柔弱的一面，很多人认为他很坚强，但是再坚强的人也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因为他的坚强也许他的身边从来就没有人能够保护过他，但我知道他还是需要有个人来保护他，陪他说话相伴，和他一起走一辈子。 庄上剑点点头： 所以这就是你不选蝶儿的缘故，因为你认为蝶儿有我保护，有师兄弟们保护，有整个浮云宫来保护。可儿，希望你的选择没有错，叶金红会理你的情，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什么样的路也都是自己来决定的，但是可儿， 情海如同江湖，如果你始终放不下，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那个虚拟的江湖中淘尽半生心血，最后才知道情情爱爱的什么事，什么也得不到，这样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在真实的江湖世界里崭露头角。你生来就是为这江湖的，如果你不能完成自己本来的使命，只为那昙花一现的情爱而虚度一生，那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希望你能明白。师父的教诲请可一定铭记于心。孩子，现在不明白不要紧，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等你经历了，希望你们能提早的醒悟过来，拿上剑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需要这一段磨练，命中注定了，师父等你回来。庄上前意味深长地看了秦柯一眼，然后挥袖离开。偌大的一个浮云湖畔只留下秦柯一人，他拔出剑对着湖面快意地舞了起来，湖面堆积的尘沙被他手中的利剑挑起层层浪花，这最后一剑让他看到了叶惊鸿的脸，那一剑还是刺得温柔，所有力道最终融化在叶惊鸿的身上，剑无力的掉落，秦柯却再也无法抽身醒过来。无双宫内已是夜色阑珊，梅花静静地在入夜里凋落，红色的灯笼照亮了整条空旷的楼阁走道，棕色的木板条光滑地反射出妖红色的灯光。叶金红翘起一条修长的腿搭在栏杆上，身体无力地依靠在红色的圆柱上，眼光虚弱地看向池中那只呱呱叫唤的青蛙。时光似乎倒回，晕倒在山洞后，等他再次醒来，人已经回到了无双宫。他睁开眼时，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他的师妹叶琳琅。金红，你没事了？叶琳琅说着将他的身体从床上扶了起来。我怎么了？他仍不太清醒。你中了狼月角的毒箭，是浮云宫的大师兄秦柯把你救回来的，伤口我已经替你重新处理过来，没事的。叶琳琅安慰他道。秦柯，他摇摇头，混乱间他记不起那个男人的样子，但他却记住了那个人的名字，秦柯。想到了那个男子为自己除去一件件衣服，吸出肩上的毒血，还有他温柔手指划过身体时的那种感觉，他抱着他在耳边告诉他没事了的那种轻柔，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依恋这个人，如同他一直以来所依恋着的师父北冥秋红一样。惊鸿，叶琳琅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在想什么？我来了你都不知道？叶金红抬起头看了看他，只见他手中握着一块墨黑色的玉佩。这是什么？是浮云宫派人送来的灵异信物，人已经选定了。他说着把玉佩交给他，只见玉佩上雕刻着浮云宫大弟子秦柯的名字。是秦柯。叶琳琅边说边柔身坐到叶金红身边，突然像孩子一样的依偎到他的怀里，轻声问，金红，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答应公主到浮云宫联姻？这件事大可不用你出马。叶金红单手制着秦客的玉佩淡淡地说，与浮云宫联姻，大家必定会同心铲除狼月教，狼月教一除，我们的心愿也就了了。是北冥秋红这样告诉你的吗？叶琳琅突然抬起头看着他问，这一句话如同利剑一样刺进他的心脏， 他不能逃避叶琳琅的目光，逃避不了。他的事，叶琳琅是最清楚的，也只有叶琳琅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他的目光是他这一辈子最逃避不了的，即使他已将内心掩藏得够深。金红，你对公主的感情还是没变吗？你们是根本没有可能的。男人只会为了他们所追求的江湖地位奔波拼命，你算什么？甘愿坐他登上去的云梯？琳琅，金红，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爱过一个人，除了他，可你永远也不会得到你想要的，即便你为他付出和牺牲多少，你不该为任何人动心。你不会明白的。我明白，你无非是想要气他，你无非是想要看到他说出真话。如果他的真话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你呢？我不需要什么真话，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叶金红说完推开他，捏着玉佩愤怒地离开，因为他的心里即便掩饰得很好，还是被他一眼看穿，这种感觉让他感到赤裸裸的卑微。看着孤身独去的叶金红，叶琳琅痴痴一笑，哼，金红，你真傻，你以为你可以让他做出任何让步吗？北冥七红是聪明的，只要他一天不对你说出他的心里话，你就会继续为他卖命，不断猜测他内心是否有你。没有答案的心是最可怕的，我想他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你他心里的想法了，因为他就是那么自私的人，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吗？哈哈。就在他笑得很得意的时候，一个男人冰冷的手指从身后捂住了他的嘴。他知道在无双宫只有一个人敢这么猖狂地碰他，那就是无双公主北冥秋红。琳琅，你是越来越骄纵了。北冥秋红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叶琳琅更加得意的一笑，然后转过身来看着他。他认真的凝视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北冥秋红。他一身金黄色的长袍，红得耀眼的衣袖，象征着他的孤傲与决然。他的眉宇，他的眼神，都在告诉别人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男人。这样的一个男人，可惜却没有爱。叶琳琅伸出手指去触碰他俊美的面容，这么多年来他似乎从未变老过，依旧是那么的英俊迷人。他的食指不断地在他的薄唇上来回徘徊。为什么你要对金红这么绝情？北冥秋红冷冷一笑，一把抱起娇美的叶琳琅走向寝室。红色的烛光下是欲望横生的迷茫。他的手除去他身上的每一件华衣，他的唇吻过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他满意地享受着他给予的所有欢愉，赤裸着问他，为什么你不选叶金红，选的却是我？叶琳琅满足地抱住他的头，亲吻着他的脸，他的唇，这些都是叶金红想要的，他想要的男人现在却躺在自己的身上。叶金红为他付出这么多，这么多年来能得到他的却是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要说